总是在说放松心情，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节奏太快了，也会特别紧绷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歌，感受一下歌曲当中的这一份惬意。刚刚这首《每个人都会》是方大同第四张创作专辑《成月》当中的一首歌，来听听今天我们会听到哪些人的歌曲哈，带给我们全新的开心的感受。有时候我们说每一天都是完美的一天，因为每一天都不会再重来。来自孙燕姿这一首《哈尼哈尼》，打开今天的全新方式。 心梦随便想想东西，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，写封信也可以，不做什么也可以。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，生气了也没痕迹，我哦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左手不及，却只能想想而已。

但其实很多时候长大之后发现有太多的无奈，也有太多的变化等待。这首歌来自薛之谦《花儿和少年》，这是他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《初学者》当中去收录的一首歌哈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来自韦礼安。之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说应该是一直 turn on 不要 turn off。 那没错，就是这首歌来自韦礼安的《有没有》。当你打开收音机的时候，或者当你遇到一份感情的时候，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 Turn off the radio, Turn off the lights, you know,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，有那么沉重。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,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,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想是什么力量。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？还是只有我？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。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, Just like there's nothing wrong, 也许时间一长就回忆我真的当是误会。那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？还是只有我？ Oh, 你有没有爱过我？有没有想？那时候，那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。

这样说到十年前，当时我新买了第一个 MP3， 因为那一会儿觉得这样的装备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在一个小小的 MP3 当中可以去收藏好多你喜欢的歌曲，然后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听。那个时候我们还会有像什么 Walkman 啊这一个过渡的期，所以那会儿就觉得在 MP3 当中能听到歌曲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情。而那会儿我手机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刚刚这一首来自卡奇社的《日光倾城》，也适合在今天这样的天气来听一听，外面真的是阳光灿烂，希望你走在路上有一个好的心情。再来听听下面这一首来自吴克群，我觉得这首歌对于吴克群来说有一点点在苦笑，在反讽，也在说这种人生到底应该怎么去定义呢。吴克群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，他说人生超幽默，而到底人生如何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 想被养大，脚步它不能停下，现实与想象落差，总将会重伤。不断规划着、计划着前路，现实却蚕食、鲸吞着后路。 I'm dreaming always, always until I'm awake, awake。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，去吧，比你想的幽默点。一加一常常不大于一 ，S square 也不等于一。你的人生找不到了遥控器，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手心。他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。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尘凡在时间里，云深百味。人生他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。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人生百种机遇，自己体会才完美。 向往的紧握在双手，对你在乎的拼命在厮守，可你避免不了失意，世人把你当作空气，努力又是毫无意义，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。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。Damn, maybe yes, maybe no, maybe someday, you gon' light it up,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。 幽默那是他们从不在意，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，他们爱听见的咔哧咔哧，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。就算是输赢，有时总有人以必非天意，能不能朝着他耳朵是真诚来的心意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，但我相信那一定点的真心。 他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。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 尘封在时间里，云深百味。 人生它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。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人生百种机遇，自己体会才完美。许多事情太不尽人意，不够努力 做到玩家，还是做个赢家，真心用作砝码，难以自拔，跟随我吗？确定良心，我看得清，许多事情太不尽人意，依旧美丽。 哟，

样轻快的节奏，如果在冬天可以陪老奶奶晒太阳的话，应该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。来自赵照这首《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》，当时是在他那张专辑《大金厂》当中去收录的一首歌曲。听歌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听到歌中那种惬意，好像整个人也跟着放松起来了。再来听一首歌吧，这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，这首歌的歌名很长，叫做《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》。